给你，我忘了我自己，但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都会满意。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都会满意。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愉快。 对有关消费者权益问题启动调查，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 燕达需求，发挥河北燕达医院在中医及妇科领域的特色与专，每周六少多种妇科疾病。北京参保人 李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并诊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400-898-1120。 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此般珍贵。 凤晨，和我联系的方式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名字雨晨主播，记得是宇宙的雨和星辰的晨。希望这里的声音给你我都带来一个快乐的上午。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想得太多，什么都是问题，并没有大道理。吐挂着难以捂着掉几层皮，你的可笑，你的种子标记。你的可笑，你的种子标记，一颗一颗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啊，一颗一颗要定什么，不懂得快活哦，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学什么就吃什么，花心虚占满的我，一颗一颗你的什么，就要了你的生活。 伤心多久我才能看透，离开你多久手才会放手，是否我在你还有一点痛，总让自己疯，还一捉头，还记得这么甜蜜放手，这回忆多么美丽，刺痛我心痛，我心痛。 来越清楚，未来明明就人说希望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多少泪相信我遇见过后，彩虹有无尽，不管未来我会怎么做，不管做错握紧你的手是自己的路。 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啊，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

整整整整 来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来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我到今天才充满后悔，混乱的 都怪我，都怪我，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番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撕碎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过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的泪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过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的 欲望来填补。在困难的时候选择的容易，他犯了错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安慰自己，生命的坚韧，却不知道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隐藏在生活的泥垢，却不甘心，却又畏首畏尾。 记得了旧人他洗过的 生活的泥垢，却不甘心，却又畏首畏尾。 记得了旧人他洗过的为谁辛苦为谁甜，任年华青涩是无趣，为谁辛苦为谁甜，任年华青涩是无趣。 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燕郊镇东柳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以人居环境改善为突破口，结合全村环境整治、狠抓垃圾污水处理和沟渠塘疏浚清淤，全面开展乡村绿化，实现了路径、村节、环境整治、狠抓垃圾污水处理和沟渠塘疏浚清淤，全面开展乡村绿化，实现了路径、村节。京津冀共60余名群众参加活动，随着喜庆的锣鼓声响起，段贾岭镇后山村的村民迎来了最美人间四月天蒋福山四月桃花文化节。根植于后山村的云飞凤舞艺术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和歌曲表演，赢得在场观众的这活动中春。他们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让大家感受到了宋师生讲解书法艺术，在场的学生们认真欣赏着书画大家的创作，真切地感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对培养他们的书画艺术创作兴趣，提升他们的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不能久放，接食物不能久放。如果放隔鱼和海鲜隔夜后易产生蛋白，隔夜茶因时间过久维生素大多已丧失，且茶叶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银耳原成亚硝酸盐，散装卤味，散装卤味 茶传销课堂，销课堂一处，端掉藏匿于东套村传销寝室三个，清查传销人员82人。西市区东城派出所清查存在于半壁店村传销课堂两处，寝室7处，150人。西城派出所清查位于马启伐村的传销课堂一处，涉传人员85人。燕郊镇派出所清查传销课堂一处，查获涉传人员44人，解救被骗人员4人，刑拘28人，行政处罚半壁店出租房主50000元。对其人员44人，解救被骗人员4人，刑拘28人，行政处罚半壁店出租房主50000元。对其热门诊就医，并告知医生近7天有无情。热门诊就医，并告知医生近7天有无情。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e 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e 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 我闯是谁 如此般珍贵的情谊， 带你正在进行，因为我们是陪伴你路上的好朋友。祝你一路 开始不少爱情跳跃衣，所有的拆解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你为何当他的第一专辑，跟着我继续不少爱情跳跃儿，身后要记得要后要再装自己后，在我继续扶手爱情跳跃儿，身后要记得要后要再装自己后，我开始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代替你，我开始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代替你，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代替你后知后觉。2084年生死考，热情似衰，寻世之间后知后觉。2084年生死考，热情似衰，寻世之间。 30日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头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 老朋友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的涛旗汽，现场购车还能抽奖。时，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的涛旗汽，现场购车还能抽奖。 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一 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也许前世欠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成了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是我，是我还是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也许来世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 仿佛并没有什么话要说，最终所有的一切归为沉默。 总会提醒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痛的幻变，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寸断， 7660-3033，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

下来。压抑在心底的那一种莫名